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这个胜过试探，这我们都很盼望我们能胜过试探。那今天用的这两段经文里面啊，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有试探跟试炼。那试探跟试炼有什么不一样？那再加上这个里面的区别，我们常常说试探跟试炼，我们以结果论啊，看结果怎么样。在讲试探与试炼之前，跟各位分享之前，我想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向下感恩，我们要在你的台前来说你的话语，我们求你亲自引领，亲自光照。我们相信你是众光之父，我们也相信一切的光从你而来，因为你是创造光的。主要我们也相信你所给我们心头的嘹亮，是因为你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能明白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炼。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理解，撒旦对我们的引诱也让我们清楚。我们愿意在这样的短短时间当中来将这样的话说清楚讲明白。我们求你圣灵帮助我亲爱的弟兄以及朋友们，在你的台前来领受这样的话语，能明白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我们因为仰望依靠你，我们可以得到那永生的生命。若是在这世界当中我们经不过试探，我们可能就在肉体上面我们要败坏，我们要在肉体归于尘土去。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雅各书他一开始一章他讲，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其实在这边来讲，他有一个另外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忍受那些引诱而不做错事情，这种人叫有福的。那么怎么样来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经过这样的试探而不被引诱呢，而不做错事呢？这是比较为难的事情，这比较为难的事情。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那我今天用的第二段经文是约伯记一章十二节，他讲的是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要讲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在试探跟试炼的当中，其实在原文在很多的地方用的是同一个字，只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有的地方用试探，有的地方用试炼。但是试炼跟试探最大的一个区别，一个是来自神的，一个是来自撒旦。那么试探大部分是来自撒旦，可以说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全部。为什么？因为它是诱惑人心的。那么诱惑人心的事情，我们就要去抗拒这样的引诱，那个叫试探。也就是说在内的。那试炼呢，是在外在的环境，我们可能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刁难，很多的不顺我们心意的事情，但是神是保证的。刚刚在约伯记的那一篇里面讲的，约伯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不行恶事，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东方算一个大户，也就是算一个非常顶尖的人，是一个有福的，是一个有财产的人。他当时的财产非常的多，他有7000头的羊，3000头的骆驼，那么有500只的牛跟500只的驴，然后还有很多的仆人，最重要的他有7个儿子跟3个女儿。那么他非常敬畏神。那么7个儿子女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约伯都在提醒他们要敬畏神，要洁净自己，要注意。虽然生活富裕，不忧虑生活的一切烦恼，但是在神的面前他要敬畏神， 要不要做恶事。所以撒旦有一天在神在天上的宝座，那神的众子也就是天使跟撒旦在神的面前，天使在神的面前侍立，撒旦在神的面前晃来晃去，那神就看到撒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魔鬼，其实撒旦就是魔鬼的头，在那边晃来晃去。那神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现在来到这边往返而回，就现在回到天上，等一下我就要 下到世界上面去，我在地上呢晃来晃去。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有讲，撒旦像游走的狮子，看有没有可吞食的。他 实际上撒旦在世界上在行走的时候，他就在看有没有软弱的人。若是有软弱，有碰到困难，有碰到生活上外在上面遇到很多的患难，这样的人他会给他诱惑，甚至于在顺境当中的人也给他诱惑。那在这个诱惑当中，他就可以让人迷失，离开神的心意，然后就做了所谓的恶事，所谓犯罪的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犯罪的事是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如果要举例子，犯罪那很多种。所以在那个地方，撒旦就跟神讲说，我晃来晃去往返而回。那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忠心的仆人呢？我那个非常非常善良敬畏我完全正直 不行恶事的人，那个叫约伯的人呢？撒旦说，我看到了。他说，你看到他是一个完全正直不做恶事这个忠心良善的人吗？他说，那是因为你保护他，因为你给他好，你用你他的人生，你就像竹篱笆一样的围着他，保护他在里面，他该有的你通通给他，一无所缺，一无所缺。那是因为有你啊。而若是你把篱笆拆掉，把这一些一切取走，你看看他会不会当面弃掉你。这就是叫试探。他不但他的试探，他在神面前这样讲，神说，那你下去看。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金句，他讲，他说神跟他讲，他说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所谓的世界就是我们的肉体的世界，这肉体的世界就是合乎人性的。我们常常讲肉体，肉体是什么？血肉是什么？就是人性。人性跟灵性是有差别的，一个是那个内里的叫灵性，肉体的是我们外在的，外在的常常根据我们的人性来过我们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它有差别的。所以他跟他讲，他说凡他一切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呢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退去做什么呢？他就开始下去，就加所有的所谓的这个试探都在约伯的身上，够苦的。所以当约伯完全被取去的时候，东西被取去， 儿女被取去的时候，他的太太问他，他说，我是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回到这个神那里去，有什么稀奇的？空手而来，空手而回，那一切都是神所给我的。他讲了这个话，他说一切都是神给我的，他非常非常的洒脱，看得清楚。可是后面接着来的是波涛汹涌的苦难在他身上。所以一直到的约伯，一直从第一章讲到四十二章，最后他说，我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亲眼遇见神的可贵之处啊，常常在患难的当中，当我们人在求助无门，走投无路，当你发现没有人可以救你的时候，若是还不能转向神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那就是死路一条。所谓死路一条，就是你不会有出路的，你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神，相信神，仰望神。试探跟试炼很多，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亚当夏娃就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他，很简单，他的试探所有的试探都一样。魔鬼试探亚当夏娃，试探这个耶稣，试探这个亚伯拉罕，都是一样的试探，他用的步骤都一样。其实撒旦的伎俩不多，他第一个伎俩呢，他就是说这个看出人的欲望，人的欲望 这个人的欲望是第一个撒旦看出来，所以亚当夏娃在那边园子里的时候，不是说辨别是非的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其他的你都可以，而且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赏心悦目，不但赏心悦目，而且可以供应你，可以一切的万物都为你所用，因为你是我派在伊甸园当中修理整理管理掌管的。所以人是在神的乐园里面是拥有丰盛满足的，但是蛇是那里面最狡猾的，他去跟那个女人说，他说你的神真的是这么说的吗？是都不可以吃吗？真的是吃了就会死吗？开始给他怀疑，给他欲望，他的欲望就是说，这么多的树为什么我就那一颗不能吃？我如果那颗我也能吃的话，我不做全部都能吃了吗？若是我们的心能满足，那么多的我都能吃，哪差这一棵树？因为上帝讲说不能吃，我就不吃。没有，撒旦魔鬼就诱惑他，就说知道他会想，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我们中国人那个孙子兵法讲攻心为上，这个他先攻他的心，就说你想啊，你们神真的是这样说吗？怀疑出来了。第二，你若吃了也不见得真的会死啊，好处来了，开始在这个诱惑就来，诱惑来他就做了这些事情，后面我们知道得到的一些咒诅，神给他的咒诅，男人女人蛇土地地土都咒诅。为什么后来讲的这些话到今天有人类存在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不变的道理，对不对？他讲的那些苦到现在还是在让苦。第二个他就让他怀疑，第三个他就欺骗，没有真理，撒旦是说谎的。撒旦跟你讲所有的诱惑都是说谎，所谓说谎我们讲试探是不负责任。为什么讲属于鬼，属于鬼魔，属于撒旦的，他是不负责任，他只跟你讲这个有多好，这个有多好，多多好多好，下去你会多愉快，你就好像会飞一样。吃下去以后呢，果然会飞，赚钱以后果然 很爽，对不对？果然随心所欲，给你权力的时候你果然不得了，好像只有你存在，头上已经没有神了，眼中无神了，心中无神，眼中就无人。这个常常听传道人在说，也听牧师在讲，当你心中无主的时候，你是六神无主，你拜的再多都没有用，你找不到一个真主，唯一的主，唯一的神，你唯一心灵的掌管者，那是给你灵的人，是给你灵的神，你没有遇见，你很难脱出那种试探，你很难离开那种诱惑，那种诱惑常常会让我们经历的。他是说谎，因为他不负责任。最后还有不顺服，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顺服，我们不顺服那个圣灵告诉我们的声音，不顺服在灵里提醒你的声音，那微小的声音，那个清楚的声音，不相信，总有侥幸，每个人都会软弱，在软弱当中试探就进行了。我们常常讲每个人都有软弱，那个软弱你是一个刚强的人，你可能不会承认你的软弱，但是你要知道不承认软弱是什么，也是骄傲，不承认软弱也是骄傲。那如果我们今天能承认软弱的时候，你跟谁承认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在人的面前降尊屈卑，不愿意在人的面前表现我们的软弱，那最起码你可以跟神讲，当人一无，当你寻不到所有出路的时候，你只有抬头仰望。在犹太死囚的那个集中营里面，彭可利讲的这句话我们在这边常常听到，也许有些讲法不太一样，但是原则都一样。我们听过王院长也讲，那我在这边也讲过，其他的传道人也讲过，他说当你仰望世界的时候你会失望，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肉体，我们存在的人仰望世界，你在定睛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你会失望，但是你往内心看，你定睛在你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你会沮丧，你会沮丧，因为你会比较，你会觉得我怎么这个也不如人，我那个也不如人，会沮丧。他唯独你抬头仰望耶稣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那个安息，那个安息叫平安。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犹太死囚的集中营里面，他有明天吗？他有下一刻吗？讲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只有寻求神，他只有寻求耶稣救他。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当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软弱到极点的时候，有一种最简单的祷告，他们叫 Michael 叫这样的那个微波炉式的，耶稣救我，上帝救我，祷告完毕。有没有效？因为你走投无路，你知道只有他能救你，因为除他以外没有人能救你了。你可能拜了很多，你可能寻找了很多，你可能听了很多人跟你算命，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可是都不灵哎，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抬头仰望。很奇妙的，当你在走投无路，在你在绝望的时候，在你觉得无计可施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他给你安息。什么叫安息？他给你平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这个叫试炼，因为你经过那些熬炼以后，你发现你只有仰望神。在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在生命记第八章他讲，他说这四十年我熬炼你们，熬炼为的是要看你们的心，要看他们的心，若是你听我的话，我就把你平安，若是不听，全部都没有了，进不了那个应许之地，那个有山有谷有秋雨有春雨有丰硕收成的地方，你进不去，你得不到应许，一场空，一场空。再出来的时候有抱怨，说我们当初在埃及的时候有肉吃有汤喝，我干嘛出来这么苦？可是他没有办法去体察神的心意，是要带他进入另外一条出路，另外一个境界，那是神所应许的，是有山有水有谷有丰收的。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经过，他说你这四十年还没有看够吗？这四十年没有少过你吃的，没有少过你穿的，你的脚也没有肿，鞋子也没有穿破啊！四十年你都走过，很多到四十年的时候进不去啊，进不去啊，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顺服，从头到尾没有真正的相信，还在寻求自己的。他说：“你有缺过吃的吗？即使在那个沙漠当中，我从天上降玛纳给你，我给你鹌鹑吃，有少过吗？一无所缺，走路也没有走到说没鞋子穿，脚也没肿过，衣服也没破过。”这是神与你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的那个供应是一无所缺，按照神的心意给我们。但是那个试探呢，是从撒旦来的。可是刚刚讲约伯记，知道那个上下之分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撒旦是在神面前晃来晃去，走来走去，在世界上看来看去。神给了一个很大权，他们的生命是属我的，你不能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拣选，神让爱他的人得益处，让万事互相效力。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怎么万事互相效力呢？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苦难是给我们的一个磨练，是让我们熬炼成金，熬炼成金金，熬炼成合他心意的。知道那些患难走过的时候，我们就台语叫出脱了，那个苦难常常是不合我们心意。你学的爱人，你偏偏跟一群你不爱的人，不可爱的人，也常常挑衅你的人，你跟他们要在一起。当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你在学爱，你在领受爱，你领受到爱没有？若是没有那样的平安进来，你很难去接受别人的爱，也很难去给别人爱。所以律法的总纲很清楚，先爱神再爱人。若是一个最爱你的家里最爱你的人你不懂，你说你爱其他的人，你唯独不爱那个最爱你的人，是不是枉费心机？过了很多年，中国人讲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啊，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不是？当你想到的时候，往往是事过境迁了。每每我在现在想到我的母亲，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知道他们好爱我，因为我是独生子。 所有的爱都在我身上。可是他们在活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这个感觉，没有完全这个感觉。这很奇妙的，就是当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常常看不到你内心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内外，一个试炼跟试探是绝对不一样。我们所遇到的很多的苦难，它让我们患难怎么样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盼望会不至于羞耻？因为你不会失望嘛。你为什么会有盼望呢？因为你忍耐。你忍耐什么呢？忍耐患难，忍耐试探，试炼是同一个字、啊、忍耐试炼。因为你知道那会有好结果，因为你知道你最后一定要到神的宝座前。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甚至于我们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神是悦纳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愿意在人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有一份属人的骄傲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丢脸，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很现实，你也帮不了我忙。因为当你发现没有人能帮你忙的时候，你的软弱就永远的深藏在你的心底深处。深藏久了以后，你的肉心就变成实心了。你是一个刚硬的人，你是一个刚强的人，可是你内心的深处呢，却是那个核心的内里呢，是最柔软最不可碰触的。我们人的软弱，常常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这一辈子都不想提起来。还存在吗？还存在的。我常想夜阑人静的时候，或者触景伤情的时候，你的痛点就出来了。你的痛点出来的时候，常常是那个无法禁止，别人以为莫名其妙的发作，你又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敞开，你没有在神面前敞开被释放。你没有敞开，没有被释放，你就不会被医治。如果没有被医治，你就不会得完全，你就不会得那个平安。我们常常看在这个神父面前有很多人告解，人在告解的时候他什么都讲，他很放心，他知道神父不会泄密的，而且神父一定可以帮他转达给上帝，而且神父不回答很多事情，只是听而已。这是什么？这叫医治，这叫释放。谁安慰？圣灵安慰。讲出来以后就得医治。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痛点吗？不想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平安，即使你有苦痛有难忘的，那个在你的面前就像流过的水一样。什么叫流过的水？这是圣经讲的话，流过的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就没有了，就不知道了。但是你会想起来啊，曾经有流过这个样，那个感觉没有那么深刻啊，但是你知道，你不会忘记。可是那个平安在你里面，那个平安不会痛，每当想起来就会痛。当敞开那个痛点的时候，当那个内心深处的那个软弱，我们有那个胆量敞开的时候，我们在一次更生团契的聚会的时候，很多的更生弟兄，然后那个黄明志牧师就说：“哎，你们到前面来做见证。”然后就把他们介绍得很清楚，他犯了什么罪，他做了多少年，现在他更新了。然后很多人就私下就去讲，跟我们黄牧师讲：“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们已经更生了，他们已经重生了。”他说：“如果他没有胆量，他没有敞开去接受他曾经做过的事情，那个事情永远是停在他的心里，不会像流水一样的流过。知道意思吗？当人家在提到我们这个软弱的时候，提到我们痛点，我们不会，因为那过去的。马丁路德讲，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让麻雀不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可是我们可以不让麻雀在我们头上筑窝筑巢，对不对啊？可以嘛，对不对？但你不能说叫麻雀不从你头上飞过去啊。试探有没有？有啊。苦难有没有？有啊。可是你不能让它停在你身上啊，你不能让你自己一直停留在那个患难当中啊，走不出来枉费生命。走不出来是因为你想不开，走不出来是因为你不寻出路。告诉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小男生，他这是我前两天在水深之处看到的一个非常有领受， 他叫天使的翅膀。他说一个小男生在小学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同学面前换衣服，他每次换衣服都要背对着墙，因为他背上有两道很大的疤痕，从他的颈部一直到腰部两条很长，而且那个像蜈蚣一样的那个肉都是鲜嫩的红色的，看起来不是那么舒服。所以孩子心里受伤，不愿意，加上同学的不明白，因为同学都很小，就说哎呀好恶心啊，好恐怖啊，讲了很多这个不知道伤害他的事情，那小男生就常常哭。后来有一天老师看见了，他回去哭的眼睛肿了，妈妈看见了，妈妈就说叫他来，他说你来我带你去学校。小男生不知道干什么，妈妈把小男生带到学校以后就找他的级任老师，级任老师大概40多岁，充满了爱心的，那个时候在从事教职是最在巅峰最有爱心的时候，看着这个小男生就说什么事，他妈妈就跟他讲这个小男生本来生下来就有重病，他本来活不过来的，但是经过很大的手术，所以他在背上留了两道很长的疤痕，但是他活过来了。他说但是他每次在学校换体育服的时候，同学就会取笑他，他非常难过，虽然活过来了但是很难过。那老师一想说好，老师突然有一个灵感，就说好我有办法，他说你明天来上学的上体育课的时候，你照样你就不要背对着墙，你就对着同学，你就大方的脱衣服。那小男生说这样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背对着墙我已经受不了，你叫我这样我怎么行。老师说你相信我，我有办法。那个他问小男生你相信我吗，那小男生说我相信。他说那我们勾勾手，他们就勾勾手，勾勾手第二天来体育课，那小男生就脱了衣服，一脱小朋友看到就每个人都指着，哎呀好恶心啊，好恐怖啊，怎么会这个样，反正七嘴八舌的这样，小孩子就开始哭，非常非常的难过，哭得很难过的时候老师进来，老师进来说来，他就叫他过来，他说你们看他背上的这两条疤痕，他现在还没跟他讲，他说我跟你们讲个故事你们要不要听，他们说要听。他说你知道每个小孩都是天使，每个小孩都是天使，但是当天使变成小孩的时候呢，他们的翅膀会脱掉，那有些孩子呢比较动作慢，脱得比较慢一点，所以他就会 留下两道疤痕。那所以这小孩子这一群小孩听到以后就非常惊讶，哦原来天使是会留下疤痕的，然后就开始把这个小男生，这个小男生叫奈特，就对他的疤痕开始产生兴趣，就说哦他是天使变的，所以说他才有疤痕，那因为动作慢翅膀脱得慢，所以他证明他是天使。那么所以各位同学就互相在找，有的在找自己身上，哦我有没有疤痕，然后互相在找，有的说我这边有点疤算不算，那开始就在讨论这个事情，非常的喜乐，然后就跟那个小朋友讲说我可不可以摸一下，那有个小女生过去一摸说哇她好软好嫩，她说哇天使的翅膀脱落原来是这个样。当她讲完了所有小朋友都要去，然后就看到小那个教室里面开始排队排很长，那个小男生就开始在笑，所谓笑的意思就是他得到安慰。我想这话意思就是当你把你最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最不愿意公开的时候，最不愿意敞开的时候，首先在神的面前你能不能敞开，如果在神的面前能敞开，神就让我们有能力在人的面前敞开，那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过眼云烟，就是过去了，就是被医治了，就是被释放，否则永远是一个笑，那个笑在你里面会成为一个不知名的莫名的愤怒，莫名的反应，那个就叫做试探，一直在你的心，那是魔鬼撒旦给你的礼物，你把它一直存在心里，你如果不能回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敞开神祷告，甚至于主耶稣救我，耶和华救我，你的那个就被释放掉了，你的释放很奇妙的平安就进来，那个平安是神同在，是以马内利的神，那个平安是你很难去讲，但是你会跟人家讲我得到平安了，人说你的平安在哪里，你活出来那个样子人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信仰追求当中，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要怎么样经过这么多的试炼变成一个智慧的人，变成一个聪明的人，很简单，追求神的心意，听上帝的话，听那个声音，了解那个旨意，读他的话语，真理就是神说的话，你读他的话，他就是活泼的道， 读圣经是绝对不能怀疑的，因为它是没有瑕疵的。你居然想在没有瑕疵的神的话语当中去找破绽，那是愚蠢，那是愚蠢。至于愚蠢跟智慧怎么分呢？很有意思，有一篇那个一个很会演讲的人，他有一天中国大陆，他讲了一篇这个短讲，那个短讲很有意思。他讲说有一天，他有一天有一个小偷，小偷潜到了一个人家，然后就看到有个小男生在那边读书，因为是中国，读什么书呢？在背《岳阳楼记》，有些读书不错的知道《岳阳楼记》啊，还会背啊，然后在背《岳阳楼记》。那个小偷因为看到小孩在读书，他就不能下来偷，他就在那个梁上，在那个梁上，他想等他背完，我就下来偷。那个小偷在梁上啊，听了个半天，他怎么背他就背不下来。他怎么背的呢？连那个小偷都急了，说怎么那么笨呢、啊？背到现在还背不下来。结果非常急，他等不及了，他跳下来，他就指着那个男生：“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我背给你听。”小偷背给他听，然后背完以后很得意就走了，忘记偷了，忘记偷了。后来这个小男生是曾国藩，他在背的那一篇呢是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忧，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曾国藩是一个大将，是一个大人物，讲了很多东西。那到底谁笨谁聪明呢？智慧是在寻求的东西，你寻求的是什么？刚刚那个奈特，那个小男生，后来就是德国的国家游泳代表队，世运的国家游泳代表队。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的眼光当中，我们所经过的试探试炼，我们要分辨分清楚，一定要分清楚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撒旦的，这个一定要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说我们要有分别诸灵的恩赐。什么叫分别诸灵的恩赐？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就会帮我们区别，帮我们分别什么是诱惑。诱惑是不负责任的，死是死你啊，对不对？跟你讲很好，那个叫你犯罪的，引诱你的，诱惑你的，卖药的，都跟你讲没有问题，现在拿不用钱，等到你再用的时候要用钱吗？没有关系，去卖，卖了以后呢，你觉得没有难处啊，谁是有钱呢、啊、很多都是这个样下去，然后就在最终永远拔不出来，没有办法，无法自拔，那是用药的。我们今天在罪当中，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有好多的征战，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能不能替我们负责，那个是诱惑，那个、是不负责任的。但是试探是熬炼，这熬炼我们知道神必有美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雅各在讲的跟保罗讲的常常有人讲，一个是行为称义，一个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跟行为称义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你信，你称义，你就会有行为出来，因为你有行为，你就有信心更增加。因为你越是行为，那样的善行是建立在磐石上面。我们常常讲那块磐石很重要，因为在新约有讲撒种播土，那个播在土上，土都有三种，他不是跟你讲有三种吗？一种是沃土，丢下去就会长；一种是硬土，丢下去不见得会长；还有被鸟吃掉的，还有被荆棘挤压住的。我们今天信主是不是单单的忠心不二的委身？委身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人。因为委身在演艺界，你就是演艺界的人；委身在工厂，你就是工人；委身在工程界，你就是工程的人。这是委身嘛，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你如果没有委身给神，你就不是神的人呐、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结婚，我们每次讲结婚，你要委身，要宣告宣誓，你将来就是他的人，他就是你的人，什么意思？忠心不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所以在十诫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十诫讲什么很清楚？他讲所有跟神的关系，所有跟人的关系，他是唯一的神，不要拜偶像，不要磕偶像，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别神。要孝敬父母，要对人有情有义，不能背信，不能做伪证，讲得一清二楚，做人的标准。那个所有的事情在哪里？在统一的一个爱。 事不出于理啊，不止于理啊，而止于爱。很多事情合不合理，合理；很多事情合不合道德标准，合；很多合不合理，大家的良心，合；该不该做，若是没有爱。如果我们今天讲爱的人，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事。当我们说主啊，我们大得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有爱的人，可是当你眼睛一张开的时候，你旁边全部是不可爱的人，你怎么办？圣经讲爱可爱的人没什么稀奇啊，今天不信主的人他也爱他的家人啊，你爱你的家人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爱那不可爱的人，那认识神认不认识呢？魔鬼也认识啊，撒旦也认识啊，刚刚讲得很清楚啊，撒旦在神的面前还要听命令啊，不可以他就不可以，很重要，层次分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清清楚楚，没有这个高低之分，只有唯一的真神，他讲得非常清楚，他是众光之父，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光，可是他不是光源。创世纪讲得非常清楚，神创造大光，对不对？天上的星宿全部是他创造，他说有就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信仰很单纯，唯一的神是我们的仰望，是我们的依靠，所经过的苦难神都给我们保证，这个保证当你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来到神的宝座前面，施恩宝座前面，你可以得到他给你的怜悯，他给你的恩惠，这是很重要的。那个恩惠最重要的是给你平安，让你度过这些事情，让你知道所有的熬炼是为了将来你要去服侍别人用的。所以当那个怜悯出来的时候，你的爱心就出来了，因为你看出别人的可怜。你为什么看出别人可怜？因为你知道你的上帝会供应你那个能力去帮助那些人，你敢去做。那是先行为呢，还是先信心啊？有些事情做下去，你的信心就增加了。行为跟信心就是这样一回事啊。神给每个人的信心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信心大，有的信心小，信心小的就做小信心的事，信心大的就做大信心的事，但是都是神的人，你委身给他都是他的人。所以教会要像肢体要合一，每一个都有他的用处，在神的眼光当中他都有他的美意在，只是我们看不懂，我们看不透，我们看不明白，我们以为自以为就很难了，自以为就没有主了。如果我们能合一在神面前祷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磨练都是为了来造就人，让我们互相得造就，互相得医治。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你为人祷告释放医治一定蒙垂听，一定蒙垂听。神要让你用方言祷告你就会方言，神要叫你用悟性祷告你就会悟性祷告，一样有效，该给你的神会给你。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今天整个教会恩赐是完全的，神一定给完全的，神不会给不完全的，神一定给完全的。那问题是我们看见完全了没有？很重要。今天一个健康的小教会跟一个健康的大教会都是神的家，生命的得着，一个生命的得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能帮助一个人的生命翻转，救一家人，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跟同学分享过，我们要得平安，我们要得喜乐，因为我们原来就是一个制造不平安不喜乐的人，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所爱的人。你如果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喜乐，你从哪里去给别人平安喜乐？你如果不能给别人平安喜乐，你永远是被拒绝在门外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那些话很痛心很扎心，父母叫他不要回家了，家人说你不要来，家人有盛世的时候你不要回来了，你听了会很心痛啊。他想不想回去？他在那边流眼泪啊，他在里面流眼泪啊，你看了心不心痛？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伤害过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让他的家人很不安呢？你想过他的整个经历吗？当有一天他没有出路的时候，他抬头仰望神的时候，神让他明白他成为一个家人的安慰者，成为一个给家人平安的人，这是上帝的平安给他，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进了他心里，他才能去修复，才能去合一，才能去医治，才能去释放。经过试炼的人是大得恩赐的，所以我们不要怕苦难， 我们要忍耐，忍耐的意思就是一定神给我们看到好的结果，可能我们不明白自己，但是我们终究要明白，终究要明白。在最后我们来分享生命的冠冕，第十二节，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讲到冠冕，就在哥林多讲过，比赛得奖一定是胜利者，胜利者才有冠冕，得不到冠冕的一定是失败者。我们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已经得胜了。谁判定你得胜？神看你是得胜，因为神给你恩典，神给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我最喜欢讲，当神以马内利，我们讲出来，以马内利的神不但同在，而且同工，这很重要的一件事。路不是我们自己在单独的走，是神与我们同在同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旁边有人。撒旦的攻击是让你觉得孤单，让你觉得孤独，让你觉得无助，让你觉得彷徨，让你觉得你很聪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都是这样，往往一步错就是全盘输。所以我们在讲，当我们大得灵命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一点点的东西就会出来，那一点点的盲点，看不见，自己不知道的骄傲，那个骄傲当你知道了就不难了，最难的是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就是软弱是我们的骄傲，不能承认软弱是我们的骄傲。如果能承认那个软弱是软弱，我们就被释放，就被医治，我们就被解脱。当你学会了，那些不可爱的都变可爱了。当你学不会，不可爱的人一直夹给你，当你哪天学会了，你就懂了，那那些就变可爱，就离开你了，很奇妙。学不会一直给你，学不会一直给你，你就一直在那个当中。如果没有试炼，没有熬炼出来的话，你就变成苦毒，熬炼不出来就变苦毒。所以我们最后要用那个微波炉式的祷告，主耶稣救我，神啊你救我，我们就能明白一切。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灵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制服我们的心，因为心思意念就是从我们的心底深处出来的。我们的心如果得到圣灵的同在，就得以完全。如果有个完全的心，还有什么好怕的？就是心不完全，有亏缺，有亏损，有不足的地方，那才是可怕的。只要小小的破绽，小小的破口，全军崩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向你现在感恩，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的世界上面，我们也知道你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也知道你是掌权柄的神，更知道你是让我们得胜，因为你给了我们恩典，给了我们恩惠。我们也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我们知道那表示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丰收，因为我们已经结出果子来了，我们必知道后面的赏赐是大的，是高的，是好的。也让我们的话造就人，让你的话能造就我们，让我们能明白清楚你有多爱我们，让我们懂得以你的爱来爱人跟爱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